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刷新一下这一段最新的新闻资讯，先请关注本市新闻。2022年11月3号0至24时，我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例，新增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一例，均为省外重点地区来涌人员卡口拦截发现。昨天共采集南门街道苗圃路周边重点区域核酸13031人次，结果均为阴性。记者从市政集团获悉，寒暑柳汀街、蓝天路至苍松路人行道及沥青专项施工日前完成，本次专项施工完成沥青施工面积约7400平方米，人行道翻修面积1300平方米，主要改造内容为柳汀街与蓝天路口低洼抬升、柳汀立交桥西侧桥头跳改造、文台河桥桥头跳改造、柳汀立交桥下人行道整体翻修。我们再来浏览下各大媒体今天重点关注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今天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并于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出席，介绍白皮书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11月3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5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3例，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704例，含7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288例，其中境外输入121例，本土3167例。中新网消息，昨天18时，2023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正式关闭报名通道。截至报名系统关闭前半个小时，热门职位竞争已近6000比1。2023年度国考从10月25号启动网上报名，本次国考计划招录规模达3.71万人，较上年度明显增加，也是国考招录连续第4年扩招。由中国承办的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将于10月5号至13号在中国武汉主会场和瑞士日内瓦分会场同步召开。记者从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共有142个缔约方和有关国际组织的1100名左右代表参会，其中武汉主会场参会人员约400人，日内瓦分会场参会人员约700人。本次大会以珍爱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地时间3号发布的最新的研究显示，世界遗产地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其中1/3将在2050年前消失，这将是202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面临的一项主要挑战。据路透社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打算在11月8号之后启动他的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目前正频繁与亲信们通话，希望从共和党中期选举的可能胜利中获益。新华社耶路撒冷消息，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3号晚间公布第25届议会选举的全部计票结果，前总理内塔尼亚胡阵营获得64个议席，有望被授权阻隔。新华社耶路撒冷消息，以色列国防军3号说，该国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一枚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感谢收听本时段的92新闻快报，本期节目由吴富明编审，王静编播，欢迎您继续关注宁波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关注本期福彩专题，为您播报开奖公告。双色球第2022-1267 11月3号开奖，开奖号码是0113-15-17-2633，特别号是13。3D 第2022-2937 11月3号开奖，开奖号码是072。七乐彩第2022-1267 11月2号开奖，开奖号码是0507101819-2328，特别号是04。六加一第2022-1257 11月2号开奖，开奖号码是411691，生肖码是蛇。十五选五第2022-2937 11月3号开奖，开奖号码是0506111214。感谢关注本期福彩。 FM 九二疫情防控小贴士。 疫情防控面前，每个人都不是局外人，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文明素质和自我保护能力，就能为疫情防控贡献一份力量。 它是七千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它保存着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它是记载古丝绸之路历史的活化石，它孕育了赫赫有名的百年商帮宁波帮， 把全世界的宁波帮啊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它拥有全球第一的宁波舟山港，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就是选择未来。 说理财，爱理财，投资理财如何选择？来，让我们一起轻松理财，就在理财博士。 本节目由宁波广播集团新闻综合广播、平安人寿宁波分公司联合播出。 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在这个点儿准时收听 FM92 宁波新闻综合广播的理财博士，我是主持人袁鹤。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现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 FM920 920 920 3920进行添加，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月入多少普通人才可以实现财务自由呢？最近有一部纪录片叫《聪明生活经济学》，里面记录了几个年轻人在专业财务规划师的指导下，从入不敷出到扭转局面，让财务状况更有条理，甚至逐渐实现了阶段性财富自由的过程。即使绝大部分人无法在短时间内就完全依靠被动收入生活，但是能够转变对钱的观念，也许就已经迈出了向财务自由关键的一步。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您觉得对于您而言，月收入多少，我们普通人才可以实现财务自由呢？欢迎大家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来吧。 理财资讯一网打尽，提高理财投资技能，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首先共同来关注最新的财经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宏观经济方面。统计局的消息，前三季度我国文化产业克服疫情多发散发等多重超预期因素影响，总体呈现恢复向好态势。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6459亿元，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1.1 个百分点。分季度来看，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由二季度下降 3.8% 转为三季度增长3.7%。我们再来看到中科院的消息，探索二号科考船携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完成了一系列的海试任务。海试期间，科研人员成功在海底布设大深度原位科学实验站，将实现深海长周期的无人科考。该实验站配备了兆瓦时级离电能源的系统，在能量密度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该能源系统可储存1000度电，支撑实验站在海底连续工作半年以上。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地产动态方面的信息。住建部、民政部的消息，发布关于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包括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以社区居民委员会辖区为基本单元，推进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每百户居民拥有综合服务设施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60%以上建筑面积用于居民活动，推进智能化服务，引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建 设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促进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发展。再来看到央视新闻的消息，一到九月份，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16 万个 ,848 万户，按照小区数计开工率为 100.09%, 按户数计开工率为 101.1%。超过年度开工计划任务，其中广东、湖北、广西、福建、山西、内蒙古等19个省份开工小区数、户数均超过或达到计划任务。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宁波本地的消息，宁波西枢纽、宁波南部交通枢纽最新的消息。第一个消息呢，是宁波西枢纽主体建筑概念性方案征集昨天正式启动了。这一次方案征集将以枢纽本体建筑概念性方案设计为核心，征集范围分为枢纽核心区和协调联动区。其中枢纽核心区范围包含了 T3 航站楼、宁波西站站房、综合交通换乘中心、枢纽上盖和进出通道、停车场站等枢纽地下空间及其他的配套用房的用地区域。枢纽本体设计要求以建设空铁一体与站城融合枢纽为目标，高效聚合各种大容量大规模的交通资源，融合多维商业业态、多维换乘、城市公园、创意创想等多种场所，打造功能完备、空间集成、风貌优美的宁波第一地标。这一次的方案征集设置总奖金池人民币是2150万元，其中第一名可以获得人民币850万元，第二名、第三名分别获人民币350万元，第四到第六名分别获人民币200万元。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二个消息，是宁波西枢纽南门户区实施性城市设计招标要求有所补充。其中呢，信息包含了招标设计重点为南门户区核心区的城市设计，包括了功能定位、产业业态和交通方案，通过功能混合以及集约化的空间利用，积极探索站城一体化的空间模式，以及地下空间综合利用方式，如地下商业空间利用、地下空间蓄水排洪等，打造高效、活力、生态、科技之城。投标人呢，应尽可能的多角度、多方面创新，提出有别于宁波三江口和东部新城的方案，在规划设计、建筑造型、绿色建筑、双碳节能减排、交通组织、慢行系统、防洪排涝、智能化应用、管理模式等方面提供创新理念和手法，打破传统，体现未来城市发展特色。高速公路、快速路和主干路作为既定条件不做调整，除此之外的次干路、城市之路如果有必要可以深化调整。宁波大道作为城市快速路，需要关注其断面形式及与周边路网的衔接，将雅戈尔大道位于核心区部分地下化，保证城市功能及景观的连续性、滨江空间的可达性。四条轨道的线型已经基本稳定了，不做调整，站点位置可结合实际功能布局进行适当的调整。另外呢，很多朋友都关注到的宁波国际博览中心的规模，30万平方米室内展览面积和5万平方米的室外展览面积。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宁波南部交通枢纽。10月29号，宁波南部交通枢纽及配套工程一期项目于西屋街道上桥村正式入驻开工建设了。据了解，目前开工的是工程一标段的项目，主要包括奉化火车站站前道路、站前大平台、一座过街天桥、一栋管理用房、地面停车场等建设内容。年内主要实施站前道路以及站前大平台的基础建设，目标计划是站前路、站前平台、停车场、过街天桥等保通设施在2023年10月与金甬铁路同步建成投用，整个一标段工程于2024年上半年建成。据了解，宁波南部交通枢纽及配套工程一期项目总用地面积是213.25亩，建筑总面积45943.45平方米，计划建设工期为7年， 从2022年到2028年，分为四个标段实施，后续标段根据规划及土地落实情况适时开工建设。其实早在2019年金甬铁路奉化段开工前，奉化火车站扩建设计方案就已经明确，未来其站房将从目前的2920平米扩建到1万平米，增加近三倍。站房设计融入桃花的元素，与奉化桃花盛开的地方城区名片相适应。另外据了解呢，宁波南部交通枢纽当中为远期轨道交通接入预留了位置，即将实现轨道交通三号线南延到奉化火车站。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理财达人。 无论是初出茅庐的新秀，还是沉浮多年的操盘能手，就在理财达人。 欢迎来到今天的理财达人。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会有专业的嘉宾为大家进行分享。我们在这里呢，也一再的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所有嘉宾给大家的分享仅供参考，如果您不懂投资的话，一定要谨慎对待。 普通家庭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了，下面这几句话你如果听过一定要当心。有事赔钱，没事当存钱，交完20年取出来当养老金，保费不白交，说的就是返还型的保险。我先给个结论，这样的返还型的保险真心不适合咱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其实很多人在买保险之前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每年给保险公司交那么多钱，万一没生病，这笔钱不是白交了吗？要是保险到期之后这笔钱能退给我，那就太好了。所以呢，顺着老百姓咱们这个想法，保险公司就推出了返还型的保险，有病治病，没病返钱，到期没出险可以把钱取出来，看着特别好，是不是？要是你也这么认为，对不起，你也中他的套路了。我们就拿去年卖的最火的这个返还型的重疾险和一款不返还型的产品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先来看一看保障，两款产品都是重疾单次赔付，赔30万，但是呢，不返还的产品在60岁以前额外赔付15万，在轻诊赔付方面返还型每次赔5万，不返还的呢每次赔9万，在中诊赔付方面返还型的不赔，而不返还型的产品赔付2次，每次赔付18万，在保障方面谁好谁坏大家能看得出来吧。接下来就来说说大家喜闻乐见的返还功能。这款返还型的重疾险在70岁如果没有得重疾的话，会把所有的保费全部退给你，而且保障依然有效，是不是很诱人？这不是免费得了个保险吗？就算保障没有那么好，但是没花钱，那还要啥自行车？等一下，你不是没花钱，而是花过的钱会在30年之后还给你，为此你每年要多花7231元的保费。这每年多花了7000多块钱，如果咱们用来存起来，或者说买其他的保本保息的产品，会产生多大收益呢？这里啊，咱们先按下不表，等一下再来看。再来看一看另外一款常见的返还型的保险，返还型的意外险。我敢说这可能是史上最坑的保险产品，没有之一。我们拿市场上热销的某安的一款产品为例，30岁男保障30年，10年缴费每年要交1729元，到60岁期满返还保费22087元，价格是市场平均好几倍。现在普通一个意外险50万保额每年不过150块钱，100万保额的意外险也不过就300多块钱，贵就算了，保障还很差。某安的这款返还型的意外险，宣传上看的是百万的保额，实际上保障都是公共交通意外、自驾或者说乘坐的意外。要是意外溺水身故啊、高空坠物身故啊、失足坠亡啊，这些只能赔基本保额5万块钱。一份正常的意外险应该是大到交通事故、台风、地震、溺水、触电，小到跌打摔伤、猫抓狗咬、摔伤、割伤、烫伤全部能赔。但这款产品首先意外伤残是不赔的，只赔身故或者全残才能赔，也就是说要么人挂了，要么完全躺在床上动不了才能赔，其他都不赔。推了条胳膊、断了条腿，这些你也就别指望他能赔了。其次呢，意外医疗不赔。我之前反复强调，一款优秀的意外险必须包含意外医疗，比如说打球骨折呀、跌倒受伤啊，再比如说做饭切到手指感染啊，意外医疗都可以给你报销。但是某安的这款产品压根就没有意外医疗，你说一份啥都不包的保险，你买它有什么用呢？ 想储蓄却不知如何控制花销，想理财又不懂方法，理财小贴士，是时候开始理财啦。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说，月收入多少普通人才可以实现财务自由呢？前段时间有一部纪录片叫《聪明生活经济学》，里面记录了几个年轻人在专业财务规划师的指导下，从入不敷出到扭转局面，让自己财务状况更有条理，甚至逐渐实现了阶段性财富自由的过程。我们的钱到底从哪儿来呢？让钱从自己喜欢的事业当中来。我们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她的一个梦想呢是从事艺术相关的工作，但为了生活呢，她要兼职两份酒吧服务员的工作，空闲时间呢还得打零工帮人遛狗。当您听到这儿，想到这个姑娘每个月的收入应该不菲吧，即使工作已经占满了她的所有时间，但是每个月的收入她居然只能勉强的维持生活开支。他没有攒下任何钱，工作数年真的是没有任何积蓄。由于每天疲于工作，没时间做饭呢，只能花更多的钱去点外卖。薪水微薄的他还要兼职做两份工作，留给他自己想要从事艺术的工作时间就更少了。他和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样，也是有梦想，也有热爱并且擅长的事儿，但是依旧被困在了很多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当中，既消耗了时间，又攒不到钱，从长远来看还浪费了能力与天赋。我们看到针对这样有一技之长却无处施展的年轻人，财务专家就给了他建议，如果真心想要把自己喜欢的事业发展一下，那么在初期就要投入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于是呢，他开始在公园给宠物狗画速写，随后呢将画送给主人，顺带呢宣传推广。然后与此同时呢，他也开始带着作品参加艺术集市，依靠这两份副业收入攒下了成年后的第一笔钱。因为有了存款之后呢，内心多少有了安全感，他就辞去了薪水较低的一份服务员的工作，花更多的时间去寻找艺术相关的工作机会。让擅长的事儿变成事业，让钱从自己喜欢的事业当中来。一年之后呢，这个女孩子不仅拥有了不少存款，而且获得了独立服装品牌制衣助手、艺术工作坊老师、画城市壁画等工作的机会。从前呢，她奔波于几份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如今呢，她依靠艺术集市、壁画创作，在艺术工作室教课，让更多人认识到了作为创作者的她。我们要把时间花在更长远、投入产出比更高的事业上，开源节流是很多年轻人攒下第一笔钱的方法。有朋友就说了，少喝一杯奶茶真的能存到钱吗？很多朋友可能每天工作确实很辛苦，这个一刻呢就是想啊，点一杯奶茶，点个外卖，这些都是情绪性消费。虽然单拆开每一笔数目都不大，但是往往会积少成多，就算暂时没有钱，各种分期支付啊、小额借贷啊，都会让超前消费变得空前容易。我们看到网友随风摇曳，他说要降低各种欲望，心灵才能自由，最后才能财务自由。每个人对财务自由的数字可能理解不一样。还有 Jesse， 他说月入多少都不会给人自由的，想通往自由只有靠自己的生存技能。你先问问自己有安全感吗？如果你有安全感，你就是自由的。影子他说，如果物价很平稳，自己心态很平静，一天就算收入100元也是财务自由。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更多的精彩内容下周一的上午11点和大家不见不散。 许久不回，摊在这里，今天要怎么来？要往哪去？寻思着路径。